Speak Love 这样的一首 Smooth Jazz 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热心的光临来到节目当中。 Speak Love 可以说呢，让我们可以说把声音放低一点，放得轻一些，在互相说话时候呢，把声音和嗓门放得小一点点的话，会显得更加的怡然自得，以及就好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这样听节目的一种状态一样。而其实在上海有另外的一个 Speak Love， 它并不是一种声音状态，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旅游景点，或者可以称为是一个酒吧。我觉得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用这样的一段时间给自己在酒吧里边的一种徜徉去作为一种周末的生活代表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听 A GiftTo the crime of being too blind, feeling too certain that you always be on my side. I often forget your love is a gift, a gift. I take it for granted. I know you don't have to be here, you don't have to love me, yet you do. Yes.Befriended by panic and cold, and then you arrive, my torment relenting. Again I appear to be strong, that's what they say. I'm only complacent, and I will admit to the crime of being too blind, feeling too certain that you always b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She likes to watch， 来自 The Ripping Tones，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当代的爵士组合，而他们呢主要是专攻于是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包括还有像是一些 jazz fusion、 jazz pop， 还有像是 crossover jazz。 那他们是在1985年成军到现在以来呢，用他们的数十年的时间一直去坚持着他们的音乐选择，尤其是他们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主吉他手 Russ Freeman。那 Freeman 呢也是一直到现在是始终如一的一个成员，那他也跟很多人合作过，尤其呢是他们的乐曲经常会被选择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电视频道做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很有意思啊，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频道当中的背景音乐，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各种各样的天气的变化，从音乐当中都听到一些变化，当然了我们也期待能够通过音乐给自己的心情多一些的变化，让每一位听众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能够开心一些，无论你此时正在做些什么都应该坚持不懈。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D-Face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Special， 有点特别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即可了解详情咯。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音乐，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叫做 So Bossa Nova， 叫神秘失控乐团哈、神秘失控人生乐团，他们带给我们的音乐的确有点点的小神奇，因为从这里边我们听不到任何的一些个情绪，但是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各种各样的嘻哈的元素，好像有点点的跨界，有一点点穿越啊。希望各位听得开心，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的持放音乐单元 Smooth Jazz，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光临。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俱佳，适宜户外活动和外出旅行。近期本市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许魏洲现身泰国，为5月26号即将举办的2018 LIGHT 亚洲巡回演唱会泰国站宣传，并且于昨天下午在曼谷暹罗广场召开媒体发布会。2016年，许魏洲曾经在泰国举办个人演唱会，时隔2年再来泰国依旧火爆，到达当天大批粉丝前来接机。昨天，女子偶像团体 SNH48 在上海宝钢体育馆举行了首届 SNH48 偶像运动会，近百名成员同场竞技，和粉丝们共同度过了一场运动饕餮盛宴。作为今年48偶像节的重磅内容，首届 SNH48 偶像运动会不仅汇聚了李一桐、黄婷婷等一众人气成员，刚刚出道的 Team FD 也以啦啦队的身份加入。小歌手陈心蕊推出温情歌曲《牵妈妈的手》，鼓励大家积极表达对母亲的爱。《牵妈妈的手》由陈心蕊的爸爸陈新文先生为女儿操刀创作，是继成功打造《爸爸的情话》后父女档的又一暖心力作，既是唱给母亲的祝福，同时也是父亲送给女儿成长历程中的一份特殊礼物。近日，歌手范玮琪在社交平台上抛出一张照片，并且附文 Melody in my heart。在照片当中，范玮琪整体穿搭清新淡雅，春日气息满满，引得网友纷纷表示春日穿搭 get 活力 girl 终于上线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这首歌曲叫做 Keep You Hot Right， 来自于老牌的爵士音乐人，来自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乐手 Terry Calder 带给我们的作品。1945年5月24号出生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乐坛当中，能够用他的一独特声音去演绎一些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实属难能可贵。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英国的曼彻斯特1984年成立的 Simply Red 带给我们的 soul 风格的流行乐队的歌曲，这样一首歌叫做 Oh What a Girl Wow 如此女儿。 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呢，就是叫做 Sandland 的阳光大地。它呢是来自于196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位吉他手，叫做 Mark Anthony 带给我们的作品。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单元，你还喜欢吗？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关注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 You think I'm no good, I know I've been bad. I took you to a place, now you can't get back. Two shots are happy, one shot is sad. Walk together down dead end streetWe were mixing the bitter with the sweet. And don't try to figure out what we might have had. Just two shots of happy, one shot of sad. I'm just a singer, some say a sinner. Rolling the dice.Not always a winner. You say I've been lucky. Well, I've made my own. That's part of the crowd. But not feeling alone. Under pressure, but not bent out of shape. Surrounded, we alwaysFound an escape. You drove me to drink. Hey, that ain't so bad. Two shots are happy, one shot is sad. Yes, I've been greedy all of my life. Greedy with my children, my lovers, my wife.For the good things as well as the bad. Two shots are happy, one shot of sad. Shots are happy, one shot is sad. I ain't complaining, baby, I'm glad. You call it compromise, well, what's that? Two shots are happy, one shot is sad. Spire Geyer1975年成立于纽约的一个乐团，而这样的乐团当中呢，也是包含了有非常多的能够在爵士音乐界著名的乐手，而且能够他们把自己的乐团演绎的极具商业价值。其实他们当时呢，最早在 Buffalo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商业价值的一个乐团，而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种极大突破的乐团。虽然说乐风很平易近人，但是他们完全符合人们的爱好。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继续为您送出，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一下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风格，同时可以把这样的音乐风格融汇在血液当中，感受一下周末的形式与自在。 Moje dłonie wciąż szukają dłoni Twych. Moje ciało Ciebie chce. Dobrze wiesz, co zrobić, by słuchało Cię. Tak spokojnie, delikatnie pieścisz mnie. Dotykasz najczulszych miejsc. Nie mogę zatrzymać się. Pragnę Ciebie, a Ty mnie. Kocham każde słowo Twe i wierzę, że tak jest. Kiedy mówisz mi, możesz mieć. Możesz mieć, co Ty. Zostawiasz mi zapach Twój, cała zanurzam się w nim. Pragnę Ciebie, a Ty mnie. Kocham każde słowo Twe i wierzę, że tak jest, kiedy mówisz mi. 稍后也希望您继续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下面一小时的音乐更加精彩。我是 Mr. 常常小航 ，Long Way Home 来自于 Evan Monks， 我们一会儿见呢 ，Stay tuned，I'll be right back。

tonight. Was it something I said?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but your phone must be dead. A perfect I'm not getting better, so I like to think that I wanna build us a future. 来自于英国的一个电子音乐灵魂电子音乐组合，2014年他们就成军了。到这里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些全新的作品，在昨天我们听到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Day One， 今天呢我们又听到他们的另外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Sometimes。 那话说呢，像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开场能够特别打动我们，那是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上班的周日，所以说应该让朋友们稍微放松一下神经才行啊。那么2014年他们成军之后，又通过各种各样的音乐的合作，把他们两位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音乐形式所固定下来，就是 Electronic Soul。 很有意思的一种电子音乐形式，之前我们并不太多见。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我们的一些新歌内容，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第二首是我们的电音单曲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欧美榜单的音乐，我们一一的搜出来听听看。来自于 Jack Jones featuring Ina Wilson 带给我们的 Breath。 You're my discretion, no sin. I feel you on me when I touch my skin. You got me hooked and you're reeling me in. And I look in your eyes, I'm on the edge. You're on my mind like a song that I can't escape. I don't know how many da-da-dums I can take. I need to know if you're feeling the same. Is it too late? But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Ought to stay kids as long as they can. Turn off the screen, go climb a tree, get dirt on their hands. I believe we gotta forgive and make amends, 'cause nobody gets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new old friends. I believe in working hard for what you got, it don't add up to a hell of a lot.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and most mamas ought to qualify for sainthood. I believe most Friday nights look better under neon or stadium lights. I believe you love who you love, ain't nothing you should ever be ashamed of. I believe this world ain't half as bad as it looks.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I believe them streets of gold are worth the work, but I'd still want to go even if they were paved in dirt. I believe that youth is spent well on the young, 'cause wisdom in your teens a lot less fun. I believe if you just go by the nightly news, your faith in all mankind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you lose.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and most mamas ought to qualify for sainthood. I believe most Friday nights look better under neon or stadium lights. I believe you love who you love, ain't nothing you should ever be ashamed of. I believe this world ain't half as bad as it looks.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Mamas ought to qualify for sainthood. I believe most Friday nights look better under neon or stadium lights. I believe you love who you love, ain't nothing you should ever be ashamed of. I believe this world ain't half as bad as it looks.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I believe most people are good. Most people are good. 这是来自于 Luke Bryan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叫做 Most People Are Good。 那么可以说呢，像这样的一首单曲能够激发很多我们的一些内心的想象啊。比方说呢，你生活当中是否会有明灯一样的人吗？可以是亲人朋友恋爱对象，也可以呢是 从未谋面的一个朋友，甚至是网友之类的，他会在你迷茫时候帮你去给你一针这个定心丸啊，定心剂。你的困惑呢，还有一些恐慌，都可以跟他面前一下就化解开了。而就是当你在失去一些主见的时候，也会总教给你一些正确的选择，就连你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贵人帮我啊？那就是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 Most People Are Good， 就是大多数都是还是好人多，可以这么理解。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Luke Bryan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我们继续听歌，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ed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下一首歌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啊，这首歌的歌名是两个单词中间有一个斜线，就是 Found and Tonight， 来自于Ben Platt featuring Lin-Manuel Miranda. 一起来听一下啊。 We may not yet have reached our glory, but I will gladly join the fight. And when our children tell their story, they'll tell the story of tonight. They'll tell the story of tonight. Tonight.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nobody was there? Have you ever felt forgotten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you could disappear? Like you could fall and no one would hear? Well, let that lonely feeling wash away.Cause maybe there's a reason to believe you'll be okay. Cause when you don't feel strong enough to stand, you can reach out your hand and hold. Raise a glass to freedom, something they can never take away.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someone will come running. Tomorrow there'll be more of us telling the story of tonight. Out of the shadows, the morning is breaking, and all is new.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Even when the dark comes crashing through, when you need a friend to carry you.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ground, you will be found. So let the sun come streaming in, cause you'll reach up and you'll rise again. If you only look around, you will be found. And when our children tell their story, you will be found. They'll tell the story of tonight.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Tomorrow there'll be more of us telling the story of tonight. The story of tonight. 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剧《Hamilton》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音乐选择，难怪是获奖的音乐剧呢。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前奏我们大家都了解了。How long by Charlie Puth.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一层大厅正在展出岁月下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共带来了243件套文物，这也是这批珍贵文物首次来京亮相。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郊外的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又名彼得下宫，因为重量级藏品众多而赢得俄罗斯的凡尔赛宫称号。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0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The best choice. Sorry if it's hard to catch my vibe. I need a lover to trust. Tell me you're on my side. Are you down for the ride?It's not easy for someone to catch my eye, but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my whole damn life, my whole lifetime. Don't be afraid to tell me if you ain't with it. I see your focus, yeah, you're so independent. It's hard for me to open up, I'll admit it. You got some shit to say, and I'm here to listen. So baby, tell me where your love lies.Waste a day and spend the night underneath the sunrise. Show me where your love lies. I've been so into your mystery. Is it because of a history? Are you into me? When it feels so good, but it's bad for you. Can't you say I don't want it, cause I know I do. If you're down, don't hide it. Feeling me, you don't gotta deny it. Baby, you gon' make me overnight it. Tell me how you're down. Tell me where your love lies. Waste a day and spend the night underneath the sunrise. Show me where your love lies. Tell me where your love lies. Tell me where your love lies. 来自于 Halid featuring Norman Crowdy 带给我们的 Love Lies 虔诚的谎言。那像这样一首歌，其实还有一个同名的电影也叫做 Love Lies， 不知道朋友们是否看过啊？不管电影是否看过，但下面一首歌不得不听过一下，因为这是来自于 Maroon 5 的全新专辑叫做 Rap Your Blues 豪华版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Best For You。 一起来听一下在今年三月份刷遍各种榜单的这样一首歌吧。 Hide and you're calling the line. Say I'm on my way now. Yeah, say I'm on my way now. Show up when it's light out. When you're dressing for work and I'm mumbling words.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ow. N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ow. You tell me I don't care, tell me I never tried. I said I'm sorry, maybe a million times. It's gonna hurt you if I don't say goodbye.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don't believe me.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But I'm just not the best for you. You don't want what I'm gonna put you through.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But I'm just not the best for you. You don't want what I'm gonna put you through. Oh, oh, oh, oh, baby. Oh, oh, oh, oh, baby. Oh, oh, oh, baby. You don't want what I'm gonna put you through. Parties with shots and powder, but you'd rather sleep 8 hours. And I know you got your doubts, cause I can't turn this life around, baby. Thought it was just a phase till I woke up 1,000 days later, realizing I'm the same as I was before I saw your face. Tell me I don't care, tell me I never tried. I said I'm sorry, baby, a million times. It's gone. For you,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but I'm just not the best for you. You don't want what I'm gonna put you through.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but I'm just not the best for you. You don't want what I'm gonna put you through. Oh, oh, oh, baby. Oh, try. I said I'm sorry, maybe a million times. It's gonna hurt you if I don't say goodbye.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don't believe me.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But I'm just not the best for you. You don't want what I'm gonna put you through. I just want the best for you.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到这样一首歌会发现 Maroon 5 的这个当字辈的同学好像稍微老了一点点，声音好像稍微的苍老了一些。 Best for you， 不管怎么样吧，但声音还是很好听的，很有质感的啊。不过下面一首歌，包括另外我们稍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两首歌的歌名虽短，但是呢他们的制作人非常非常长。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流行去跨界合作，两人合作也就罢了，他们非要是四组人一块合作也是够了啊，没谁的。Rudimental 制作的歌曲 featuring Jess Glynn and Macklemore and Dan Kelton, These Days. Yea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se days, these days. All our troubles to show for it now,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calling me when I'm drunk, remind me of Macklemore 以及是 Dan Capitan 带给我们的 Rudimental 以及 Rudimental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曲 These Days，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下面呢要关注另外一首歌曲，来上一首歌是选自电影马戏之王当中的电影原声的 Greatest Showman Original Motion Picture Soundtrack。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好莱坞巨星休伊杰克曼和这个扎克啊主演的《马戏之王》当中的这个原声的部分，而且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邀请到了 Michelle Williams， 还有像是 Ziv Zafman 一起来去演唱的《A Million Dreams》。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就赶紧应该去赶紧。我觉得赶紧要恶补一下脑补一下啊，因为如果你看过了 La La Land 的话，我觉得应该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马戏之王就对了， The Greatest Showman。 一起来听一下 A Million Reason， 正在王林直播节奏驾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08查询歌单。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r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电子音乐混音的单元，来听听看我们的 Rhythm Mix Pro 第17号作品。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Eric 带给我们的 Lovers， 而稍后的时间我们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 Motion of Glory， 光的动量，来听听看 Arctic Night 带给我们的音乐。今天的混音作品来自我自己第17号的 Rhythm Mix Pro，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歌曲音乐列表。 有时候我会听到电子音乐的时候会给自己充满能量，就好像给充电宝充电一样，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它慢慢慢慢的把能量加满，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着急，因为越着急的话这样的能量损失就会越大。换句话讲，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夜店夜场或者去酒吧听听看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但是其实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在如今的夜场当中像这样的电子音乐真的不是没有，而是不多见。所以说如果想要听到这样的电子音乐的话，它不吵不闹却能够给我们加满音量加满能量，我觉得可能真的要选择一下我们的节目了。因此呢，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还有凌晨的2点到4点钟，希望各位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叫做《Motion of Glory》，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ennis Neff Old Town 老城，让我们来漫步行游一下老的欧洲街巷。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歌曲叫做 Waterways， 航道啊，是有水路的一种航道，能够让我们想起来刚刚呢这样的一位制作人，是来自于非洲的肯尼亚内罗毕的一位制作人。所以让我想起另外一条航道，那就是尼罗河，那就是红海。非洲总是能够蕴含无数的神秘之感。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伴自己在身旁，去探索更加有质感的音乐所在。听一个来自于 Richard Bass featuring Matt Vett 带给我们的 Beside Me， 音乐在你身旁，也在我身旁。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歌曲列表。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子音乐的魅力所在。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声当中，可以说能够穿越了丛林，又能够潜入了水底，走上航道，还能够飞越天际。总之，我们可以用音乐好比作一种光线，能够闪耀我们整个人的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而下面我们刚刚听过了来自于 Beside Me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后，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Team Iron 带给我们的 Listening's Loving， 听懂爱意，听懂我们音乐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一种关怀。电子音乐不一定都是那种吵吵闹闹的，所以呢 Uplifting 和 Progressive House 这样的一种类型的音乐，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Rhythmix Pro 第17号作品的主题内容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e Ma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a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15:04，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回来了，回来了。由电子音乐带着我们回到了未来 ，Back to Future， 走向星空，踏浪而归。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一连四个小时，从迟放到流行。再到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你还喜欢吗？像这样的一种转变，这样的一种慢慢的变化，可以带着我们的音乐，带着我们的心情，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换一种味道。 Breaking the Saints 来自于 Sadie 的一首音乐作品。想了解我们的音乐内容，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0408，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每一首都是按照顺序为您列好的歌单了，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哦。 Breaking This， 能够让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打破呢？打破常规，还是打破冰冻的一个冬天？在季节当中，我们可以说打破冬天，迎来春天，迎来全新的一年。那么下段时间，让我们来去继续用一种打破精神去迎接另外的一种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内容，就是 Funky House 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Water Illusion。如果你是一个80后的话，相信你一定会用过 Windows XP 以及 Windows 2000。当然，如果说你经常使用当年的 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0的话，一定不会忘记有这样的一款屏幕保护软件，也叫做 Water Illusion。这里正在网络直播节奏驾到，而我们的点名互动也将会在今天下午3:38进行。所以呢，我们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段的时间，利用这30分钟的时间，来一起跟着我们的节奏啊，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刷存在感。很简单，拿起手机，然后呢，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我们会在下午的3:38点名互动，希望你能够参加我们的点名，看看谁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用电波刷存在感了。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的音乐叫做 Water Illusion， 来自于 Max Dillon Remix Edition by Dennis Neff。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今天您耳边听到的我们的整体的混音作品来自于我们的 Rhythm Mix Pro 第17号作品，混音 DJ 就是我本人了啊，我是 Mr. 常常小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 uplifting 还有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种浓浓质感的深厚的低音，同时还能够让我们把心态放平缓一些。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已经开始给我们发照片了，是的，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神奇带有魔力的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是经常的常哦，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可以在今天下午3:38参与我们的广播微信点名互动，通过电波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很简单，记住了没有？我们看到了网友方天也说，不听974很多年了，哎呀，离别了我们的台很多年，说没想到我们已经突然间一听回来，发现依然是我的节目，很开心，依然是在周末的大档期大板块的直播节目，很喜欢这两天的有些律动感的慢摇的电音，感谢，打算要听回到974，太感谢了，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莫大的鼓励啊！感谢一下我的网友听友方天，你好。下面继续来关注我们耳边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可以治疗抑郁症。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点水逆或者说是抑郁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精神的药品，可以帮你去调整一下咯。 Zoloft 来自于 Scotty Sunday featuring DO5，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各位周末愉快。 AJ Music Radi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今天我看到了很多听友们一边在发自己面前的 FM 九七四的照片给我，一边还问我一些小问题，说能不能够加我的微信。这个话你还真的问对了啊！这个加微信其实很简单了啊，因为呢，加微信加完之后可以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进群邀请，因为我们有微信听友群和 QQ 群这样几个听友群。那所以呢，如果想要来进群的话，马上赶紧先加我为微信好友喽。怎么加呢？很简单，回复关键字进群即可。如果想要进入我们的高级 VIP 听友 QQ 群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关键字 QQ， 记得关注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哦。稍后将会半点，我们的广告就要来了啊！我们会在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开启一下今天的点名互动。依然记得拍下你面前的 FM 九七四，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与一会儿的点名互动。那耳边的歌曲呢，就是能够治疗你的一些抑郁情绪，或者说是这个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听听看这样的歌曲，保证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反转。而稍后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关注另外一首能够让我们远洋出海的歌曲，这样的音乐来自于 B Hunter Remix 的版本，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当然了，这个混音的版本呢是混音的版本，它原版呢是来自于原本来自于一位这个俄罗斯的 DJ 叫做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他的作品，来去关注一下咯。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电子音乐舞曲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Smart 要态度特别版，你太

行游远航，远远的出海，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B. Hunter Remix Edition。这里面还夹杂了一些中国风的元素，很有意思啊。正所谓现在 DJ 们都是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喜欢用中国风的元素加入到电子音乐当中，弘扬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DJ 们都很努力啊，因为越努力越幸运嘛，对不对？OK，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呢欢迎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准备来开始我们的点名互动咯。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一会儿的微信点名互动。距离点名还有最后的3分钟，你在听节目吗？我在看着你参加节目互动呢。北京时间的15:3718秒，我们的点名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里也要说一下，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今年是第4年了，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下面时间点名正式开始，来欢迎一下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天蝎座，在星期天的时间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很开心哈，一边伴随你的回家路，一边能够来去听着节目加满能量。欢迎一下新朋友赵青，也是一辆豪车的车主啊。欢迎一下那年的星光老傅同学 HA 哈，以及呢 AB 同学，还有再来欢迎一下杯椅字幕，还有欢迎一下 A 点儿，这Zenobia 是吗？怎么个意思啊？这是欢迎一下网友音，以及呢 Platon， 还有 Donald 盐，还有卖女孩的火柴，以及欢迎一下网友 Brad， 还有一位非常喜欢玩电台的听友，因为我看到你的微信名字就是一个电台的呼号，是 BG1GoWB， 应该是来自于北京地区的一位电台的发烧友哈。因为我也认识另外一位朋友，是 BG5 系列的，欢迎一下扬帆起航，欢迎一下芥子须弥，以及方天。再来这边第三篇，欢迎网友李森，以及 Peak 杨狮王辛巴阿飞 LM 老米同学 I am 凯凯是今天第一个发照片过来的，欢迎你，欢迎郭亮，还有叶子，叶子也是新朋友吧。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兔子的两颗牙，家家糖人糖香，还有强子啊，西蒙的猫，以及 Mr. Man 任先生是吗，还有脚踏实地，欢迎一下迪塞尔。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磊说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我看到了，看到了啊，在最后一秒钟拍了来了这个自己车里面的中控屏，非常棒，非常棒，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最后十分钟的节目直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享用一下我们今天的电音舞曲的大秀龙 Cool Breeze，让声音冷冻我们，来自于 A Squared。We'll be right back. 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Cool Breeze， 就是能够让我们冰冻的感觉啊。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广告里面，包括什么像口香糖啊，说冰爽薄荷呀，像一些这个气泡饮料里面会带有这个 Cool Breeze 这样的一些个字眼，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音乐可以改变一下气候，冰冻我们的心灵啊，冰冻我们的脑海，冰冻我们的血液。但是我们却并不能够被音乐一下冰冻，那是因为听到这样的音乐之后会发现整个血液都沸腾了，冰冻个什么呀，是不是？来自于 A Square 带给我们的作品。而今天我们最后的一首音乐来自于 Monday， 叫做 Thank You Blue Harvest Remix Edition。那当然了，明天呢就是 Monday， 就是周一了。先在这里呢，祝朋友们能够在未来一周当中工作愉快，一切顺利。也要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关注我们本周啊周六周日两天的节奏驾到节目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正所谓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叫做 Thank You 啊，也特别的应时应景。那么记住，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就会有这样一档神奇的4小时的直播节目，从欧美的一些迟放的音乐 Smooth Jazz 和 Chill Out Lounge， 然后我们再来听到一些榜单当中的潮流的热门单曲，然后再有一些相关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啊，电音舞曲的内容。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状态变迁，也希望可以带领朋友们转变一下周末的这种听感。当然了，也是特别希望能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方法很简单，在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关键字进群，即可获得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二维码啊。这个不是微信听友群二维码，而是我的微信二维码，扫我的码，然后呢我会给您去发一下进群的邀请的，各位一定要看好哦。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扫码加我微信，我给您发一下进群邀请。如果想要能够获得更多的音乐还有我的一些混音作品的下载呀之类的东西呢，你可以来马上直接回复一下 QQ， 获得一下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加入进去之后可以下载一下更多的好歌曲还有我的混音作品。这里就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稍后将会是大段广告之后的战马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稍后的节目。我们下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再见了，各位拜拜，周末愉快。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